凌晨一点正，现在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美国总统乔治布殊表示，若果预先知道恐怖分子在去年9月11号利用民航机发动袭击，他将会运用所有权力保护美国人民。乔治布殊首次回应美国情报人员被指并没有设法阻止911恐怖袭击。另一方面，白宫再次强调，虽然知道恐怖分子当时计划骑劫美国的民航机，但是并没有预计会利用民航机作为一种武器。国家主席江泽民表示坚决打击东突恐怖势力，在北京同到访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克莫洛夫会谈。江泽民表示，在美国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公害，东突是国际恐怖主义的组成部分。在打击东突问题上面，中国将会同塔吉克斯坦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双方有提及阿富汗。江泽民表示，北京愿意同国际社会合作，在政治层面上面解决阿富汗问题。政务司司长曾荫权预期本港的经济在一两年之内会有改善。他展开欧洲访问，在英国向商界领袖发表演说。他表示，香港经济面对困难，财政出现结构性赤字，预计今年经济将会徘徊，不会出现增长，但预期一两年之内会有改善。曾荫权又说，会透过控制政府开支增长、公务员减薪以及政府规模改善财政状况。另外，曾荫权表示，香港亦都会充分把握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机遇，利用珠江三角洲腹地加强同内地的联系。他又提到即将推行的高官问责制并不会令到行政长官滥权，亦都不会减少基本法赋予他的权力。曾荫权相信立法会传媒会作出有效的监察。运输署申请9000万元拨款更换现有的停车收费标，向立法会申请的这笔拨款主要用来购置可以八达通卡付款的停车收费标系统。当局强调，新系统初段接达通卡缴费，日后可以提升功能，接受其他可增值的智能卡。美元汇价急跌，对主要货币下跌至本年度新低，对日元一度跌至125.56的水平，是五个月以来的低位，跌幅2%。美元对欧元亦都下跌，对欧元到跌穿92美仙，做出7个月以来的新低。市场人士话，日本财务省官员较早前在伦敦表示，东京无意令到日元弱势，令到日元受到吸纳。另外，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投资未有如市场的预期，调低日本债务评级，刺激日元上升。国家足球队主将范志毅当选亚洲足球先生，除了这个奖项之外，国足在世界杯前夕得到亚洲足协颁授多项奖项，包括亚洲最佳国家足球队以及最佳青年球员杜威。正在上海的范志毅说，能够当选亚洲足球先生是他最向往的荣誉，亦都是大众对他在国家队努力的认同。范志毅是击败了中国队的队友李铁以及沙地阿拉伯的谢汉，夺得这项个人最高荣誉。天气预测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多云，有零散骤雨，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稍后转吹南风。展望下星期初有零散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简报完毕。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 FM99.4 及106.8，香港电台第五台， 香港电台125台联合广播。 当你去到人多热闹的地方参加大型活动或者庆祝节日，为了本身的安全，在任何场合请遵守秩序和留意警方发出的指示。如果你觉得人多挤迫，请勿推碰，保持冷静，有秩序地慢慢走去比较少人的地方，千万不要向前推撞，要保持冷静，避免意外发生，留意及遵守警方人员的指示。 面对经济转型，很多人都因为失业而感到彷徨，雇员再培训局的家务通计划为他们带来希望。 我坚持要自力更生，再培训提升了我的就业能力。 不要以为做家务是手把眼前功夫，其实要做得好都要受专业训练的。家务通计划有遍布全港的服务网络，提供免费的一站式配对服务，请即致电家务通热线2317-4567。 香港电台第十三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选举， 最受欢迎日本电视电影歌曲， 来自电视剧《向井芳太的动物日记》，Kinky Kiss 主唱，在我的背上张出了翅膀。 来自电视剧《Hero》主唱宇多田光 ，Can you keep a secret？ 来自电视剧《大话姻缘》，王菲主唱《Separate Ways》。 投票请即上香港电台网页 www.rthk.org.hk。截止日期5月19日，第十三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颁奖礼6月6日隆重举行。 呢度系夜妈妈与夜爸爸， 我哋进入第二小小， 继续有彭晴、云海同埋小弟，我系 Jason， 你好嘛？ 贴地， 有冇听到有啲心寒咧？但系我仲有好多嘢想知道。 我哋已经 cancel 咗个游戏噶啦，因为我觉得一定唔 work， 唔会一阵停嗰 个钟。你睇下，你睇下个钟， 系、哦。It's gonna be alright. 特別問我。 Tonight's the night, Rod Stewart. Wow. 好，咁时间咧就一点十分凌晨，星系温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88%。云海 系，咁啊要讲埋咧，因为咧头先讲开呢个教宗咧，其实喺呢几十年做咗好多好有趣嘅嘢，我应该咁讲啊。咁佢其实咧就而家呢个教宗，其实因为都系其中一位在位。都頗長嘅教宗啦，嚇啲人都講啦，差唔多啲人覺得佢自己已經個人化咗好緊，但係佢嘅勢力範圍咧，佢做嘅嘢咧，真係都唔到你唔服嘅喎、 嗯， 即係例如可能佢同美國嗰陣時傾咗好多個秘密協議啦，例如佢嗰陣時列根時代已經一齊要傾點樣去對付冷戰時期嘅蘇聯啦，點、樣去令到佢垮台咧等等啦，咁你唔好話去到後來咧，其實咧而家呢個教宗咧喺蘇聯垮台呢件事咧都影響深遠嘅。因为点解 啊？ 咁啊，讲个秘密俾大家知啦吓。咁呢个秘密就系 净系你知嘅啫，其实个个都唔知。 唔系，应该好多人知道，不过我系都系普通人 嘅，唔 系，我都系其中一个人啫。咁当年咧喺呢个苏联未瓦解之前嗰五个月啦，即系讲紧1991年之前嗰瓦解之前嗰五个月咧。其实当时咧就系、是、美国总统应该系而家呢个 Bush 嘅老豆啦，即系George Bush 啦，老布殊啦。咁就派咗一个军舰咧。就一路洗咗去啦，地中海嘅 ，OK， 咁咧而系得到呢、這个而家呢个教宗嘅帮助之下咧，就组成咗一个秘密嘅会议咧、 啊， 就发系开咗嘅。嗰个会议喺边度开嘅咧？就系、是、咧，当时咧唔系咁冇咁夸，就系咧喺个军舰上面咧，咁老当时老布殊喺度啦，咁另外一个军舰上面坐咗边个咧？咁就坐咗戈尔巴乔夫嘅。咁咧就得到呢個教宗嘅協助之下咧，就去咗意大利南部一個叫馬爾他嘅國家。 啊，馬爾他。 馬爾他。咁、馬爾他嘅個大島。 度假勝地嚟 嘅。度假勝地嚟嘅。咁佢有個大島叫 Malta 嘅大島啦，嘅西邊咧有一個小鎮嘅港口，就叫做 Marsas Lock。Marsas Lock， 因為我去咗嗰度嘅。Marsas Lock， 咁佢喺 Marsas Lock 嗰個港口對開咧，就停咗呢架美國軍艦。 嗯。 喺蘇聯解體之前嗰五個月，咁軍艦上面就係老布殊啦，同埋戈爾巴喬夫就係傾，我哋準備解體，你哋點幫我咧？你點樣幫我去處理呢個蘇聯問題啊？咁、而當時傳聞中咧，甚至教宗都喺呢個船上邊嘅，咁、就停咗喺可以睇呢個馬薩 傳聞中啊， 傳聞中，我講緊傳聞中， 即係好似咧慈禧咁垂簾聽政， 完全嘅即係都唔出奇，可能唔知嘅啫，就係啲即係猜測嚟嘅。 但係 Marsas Lock 停咗呢架軍艦同埋戈爾巴喬夫部署都喺嗰度咧，就真係鐵一般的事實嚟㗎啦，即係呢個係冇人否認到嘅 ，confirm 嘅，不過只係。一個未解碼嘅檔案咁解啫。咁嗰陣時我去過呢個鎮嘅，嗰個鎮真係偏僻到咧，你已經完全唔相信嗰度可以舉行一個影響世界大事嘅一個嘅鎮，竟然佢哋喺嗰度傾，即係呢個真 係就係因為偏僻，所以又冇得偷聽，冇得成，冇科技。 我覺得都可能係，因為真係太 荒謬 啦，一個漁村。咁佢哋有間教堂仲有，而嗰陣時我去睇個教堂，對即係嗰個教堂就係對住嗰個海個位啦。那個教堂頂咧就係呢個成個黃色磚砌成嘅教堂，個頂咧就係一個聖母瑪利亞咧，竟然係坐住一架遊船咁企咗喺上面望住個海。 咁犀利！係 啊，嗰陣時我望住個，我望住嗰個瑪利亞，我話點解呢個瑪利亞像咁有型嘅咧嚇？係舊嘅喎，講緊個教堂，唔係新教堂嚟嘅。 咦？咁即係可能嗰個像都係舊嘅喎，但 係 就有先知可能就已經整咗個 遊 艇， 有個遊船坐喺嗰個聖母坐喺個。 點解你會去呢地方啊？ 我路過啫， 我路過。即系放低两条脚毛啫， 我路过 冇嘢嘅， 好嘢云海嚟。 我路过啫，路过啫。 你系云与海，简直系 路过。 啱啱飘到嗰度， 系啱啱飘过，啱啱觉得定义中海风情唔错，咁啊路过嘅，系啦。咪讲翻呢啲天主教徒先。咁头先咪讲到而家 Opus 嗰单嘢就搞到好多，即系唔知佢究竟即系当中里边有咩秘密啦，唔知佢真系正定邪啦，冇人知道啦。咁佢否認係自己秘密，但係好秘密啦。咁但係另一個咧，同佢即係可以話抗衡或者係鬥爭咧，就係、是、一個更加敏感、 更加冇人敢講佢個組織，甚至喺香港都冇人敢。我相信真係冇乜人喺電台講佢，就係、是、共濟會。 係 咁，共濟會真係咧，可以話由天主教成立之初咧，就已經到而家咧都存在噶啦。 嗯， 咁呢、這個呢、這個組織更加複雜，因為點解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呢個組織嘅成員咧，一定要係非富則貴咧， 肯定啦， 一定、即係佢同 Opus 有少少唔同嘅喎，即係 Opus 你可以覺得 feel 到少少係中產啊、中下都可以接觸到佢嘅、做到 member 嘅， 佢呢個全部係貴族， 係啦，佢係貴族， 有啊嘛佢， 有官嘅，有 政客， 有政客、有律師， 影響呢個社會真係有影響力大嘅， 佢係冇影響力嘅，你唔好入嚟 嚇。 仲要入嚟唔係隨隨便便入到嚟，而係佢要係你入咗一個，即係你係天主教組織啦嘅人啦，你係個家族係天主教徒啦， 要俾年費啦， 係啦。 咁呢個我相信佢都要俾嘅。咁要係得到，可能你已經去到三十幾四十歲，可能你已經去到一個好高級嘅位置。咁之後咧，佢就可能會私底下秘密地邀請你，你有冇興趣加入我哋呢個組織咧？ 階級嘅真係 呢個比較階級。咁而入到去咧，就真係講埋嗰個傳聞中嘅入會儀式咧，就更加神秘嘅，因為咧冇人知道個入會儀式係做乜咧，即係甚至 咁你都知， 唔係你聽我講埋先。咁呢啲人以前覺得咧係有少少似三合會入會儀式咁樣嘅。咁去到後來咧，就英國嗰邊咧有一個電視台咧，就 秘密拍到， 唔係秘密拍到，佢係得到蘇格蘭其中一個共濟會，即係比較偏僻嘅共濟會嘅地方咧， 揭秘， 就問佢可唔可以，不如咁，你俾我一次嗱，拍低你哋嗰個入會過程係點？咁當地嗰個我唔知嘅嗰個人俾人炒咗啦嚇，咁就俾佢咧， 應承咗， 唯一次拍咗就點咧？就原來你入嘅時候咧，第一就係你入嗰個教堂嘅密室嘅之前咧，就要綁住隻眼啦。最奇怪嘅喎，兩隻手咧就要俾隻手俾隻繩咧綁住佢手喺後邊，即系咧好似戒犯咁樣咧，就介入個密室，之後要跪低。 同埋你係要佢綁你隻眼，即係佢唔想你知道嗰個地方喺邊度啦。 係佢係儀式多過唔想你知咯。咁、入到去嗰個地方跪低，念一啲嘅宣誓儀式，之後做一啲嘅奇奇怪怪嘅動作，係啦。咁之後咧你就宣誓永遠效忠呢個組織，咁你就入會噶啦。咁你原則上嗱，原則上，我話原則上係因為佢哋可能當然佢話你有機會啦，就原則上係冇得退會嘅呢個組織。但 Opus 咧，原則上係有得退會嘅。OK， 兩個唔同嘅版本啦。 退會嘅，好似啲健身會籍 咁。係啊，我未必有錢賠啦。 咁樣噶。 咁呢個入會儀式已經係好奇怪嘅。咁變咗，但係點解佢話呢個入會儀式咧？咁佢哋話係一個傳統落嚟，留咗可以話留咗幾千年 啦。 咁但係你會覺得一個好迷茫嘅嘢，你會問嘅。咁當然咁多年嚟，共濟會成立個目的係為咗乜嘅咧？如果話俾你聽個目的咧，我諗你哋真係可能會笑出嚟或者噴飯都唔定。 目的咁佢係一個宗教團體嚟噶嘛，係咪？ 唔係，佢應該係話係一個天主教裏邊嘅一個組織啦。 賺錢？ 唔係，佢講到明嘅目的係咩咧？就是要重建所罗门圣殿的。一个呢已经是旧约年代讲紧五千几年前。 他要重建。 所罗门的圣殿冧了。 但你有没有去过 所罗门圣殿冧了中间去了哪边 但他去那个位置你有没有去过 所罗门那个冇。咁但是他说他的目的就是终有一日要重建所罗门圣殿，所有嘅会员 member 都有个责任，就系终有一日要重建所罗门圣殿。 咁即系咩意思啊？ 咁呢个咧，其实真系有少少不知所谓嘅，我觉得啦，因为你所罗门圣殿你重建嚟做乜咧？第一，第二就系天主教，你系信紧新约同埋旧约噶嘛？咁你新约里边，其实你重建嘅重建耶稣嘅圣殿好过啦，系咪先？ 我佢系重建旧约里边 嘅，重建旧约里边嗰个所罗门王嘅圣殿。咁呢個已經好奇怪，所以咧其實好容易認嘅。如果有任何共濟會嘅地方嘅嘢咧，係有個標誌嘅，就係咩咧？就係一個圓規同埋一個直角尺。香港都有嘅。咁咧 係咩？ 係咁咧， 你去過啦？ 我冇去過。 佢深入嗰啲組織，佢所以 咁咧，我亦都可以話俾你聽一樣嘢，就係咧，香港咧同共濟會嘅關係咧係非常密切嘅。 事，但已经不再重要。但愿你快做新娘，做密友的真想撒娇。我与你太好姊妹，为你竟哭了又笑。时装都弃掉，穿一世婚纱算了。为求好姊妹抱我一抱，唯有我听过你对我哭诉，密运后又离又合，苦心得好报。我倒有听你劝告，不要计数，他错了要故意扮成糊涂，终于你守得到，怎么我和我的他忍不到。入漩涡，将错就错，关系亦出错。我总太爱人，逼到爱人，变做朋友再变收缩。让我算我愿意，谁再负过？你知道那答案快递是我。分半点福气给我，不准留低。 歌名叫做《姊妹》，佢系杨千嬅。 1:25啊！哇，好紧张啊，好紧张啊！ 咁啊，话俾大家听天气先啦。 天气方面咧，咁啊，而家室外气温咧系25度嘅，相对嘅湿度咧系89%嘅。咁预测咧，星期六嘅天气咧都会系天气唔系好稳定啦，会落雨咁啊，所以大家要留心啦。 好，咁啊，云海 系。我都讲返呢个头先讲开呢个共济会嘅问题啦。咁当然啦，共济会都系一个非常之传统嘅组织啦。当然你喺正常嘅 official 途径里面呢，佢都系一个非常之正常嘅天主教普通内部嘅组织嚟嘅。咁但当中佢里面有几多嘅行动呢，或者有几多嘅纲领呢，我哋冇人知。但呢我头先讲緊呢，咪话其实点解我讲共济会其实同天主同呢个香港系一个好密切嘅关系呢，就因为呢由港英政府时期 到而家香港政府，嗱呢个代表个人立场啊，系我即系讲明先，就有其实都不少高官都系共济会成员嚟嘅。 你点知啊？ 甚至有一个啦吓，有一个我唔讲得边个啦吓，而家仲在高层嘅一个香港政府官员咧，你问佢系咪共济政府成员嘅时候咧，佢会答你听系嘅。 我知道你讲边个啦， 你知系咪啊？你知边个啦？ 系咯。 我不知道呢。 咁但系即系其实咧都几奇怪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本身共济会都系非常之有实力、有权力嘅一个组织。 系咯，佢咁耐，佢历史仲耐过 Opus， 点解会有俾一个后起之秀？ 钱又多过佢， 咪系咯，又专业啲人系咪？ 咁如果你比喺我眼中睇咧，我个人意见咧，其实佢嘅影响力可能系更加大嘅。点解咧？ 但系佢做唔到教宗右手喎、 但可能 佢做咗左手系咪？同埋做晒佢嘅身啊，会唔会咧？ 咁如果佢做唔到，佢系咯，你啱，你觉得啱喎？如果佢做咗教宗， 佢净系唔做只右手啫， 要个右手其他嘢， 身体其他 part 都系。 唔系，我讲埋嗰个背景先啦。即系虽然你话，即系而家香港都有个，即系香港其实共济会都有嘅。咁但系当然咧，你唔好以为，因为共济会都以一个宗教活动团体去成立噶嘛。咁你唔好以为你入咗佢嘅 member， 你就係共濟會成員，因為咧當中成員咧就係講緊係個 secret 個 part 嘅，即係入到去終身合身位個 part 嘅。即係你如果可能有人請你入咗做會員咧，咁你都唔使乜嘢， 係 因為即係真係有人即係點講啊？私人名義請到你去見個面個事。講曬你要知嘅嘢，你肯應承嘅，你先會成為佢嘅成員嘅。咁香港共濟會都有啦，當然，當然佢成員會員你都可以隨便，唔係會員當然你可以做到啦。咁你成員裏邊 核心 開得名嘅就唔講得啦。當然而家同實力太敏感啦。咁以前好多高層嘅組織嘅人都係咧，咁對面但係佢哋做嘅嘢可能都好，即係都可以話好為正義而做嘢嘅，即係有啲嘅嘢，可能例如佢可能覺得佢要捍衛法律嘅，佢會捍衛法律啦。可能佢會覺得捍衛一啲正義嘅行動，佢就會走出嚟啦。因為佢哋嗰個目標都幾咩㗎？ 即係為社會服務啦，為人運人， 即 係 忠嘅。 你唔好咁講，你唔可以話佢係忠，決邊個係奸，而係咧， 目的嘅， 即係佢哋係有自己嘅立場去做嘢嘅一班組織咯。例如點解我話頭先講開話佢嘅所謂嘅原本佢話最終嘅目的就係興建所羅門聖殿啫。我覺得呢個就真係一個。呢、这個表面嘅目的嚟嘅啫，即係所以點解佢標誌係一個圓規同埋一個直角尺，就話希望第時係一班建，即係當時傳聞中呢一班成立嘅建，即係共濟會的人咧，即係講緊二千年前嗰班咧，就係、是、都係一班可以話係以前猶太人嘅時代嘅一啲木匠、工匠。工程師嘅人員，佢哋嘅目的就係希望為神服務。之後咧就係重建所羅門聖殿嘅，係啦。咁但係呢個目標其實都係一個好迷糊嘅目標嚟噶嘛？點解你要起所羅門聖殿咧？ 點解 咧？聖經冇講過你要起啫。咁同埋所羅門王， 出一個尊重咁啦，係咪？ 都唔係咯，因為咧，如果你真係睇舊約嘅話咧，你知道所羅門王最終嘅結局咧，結局係匪夷所思啊嘛，佢係俾神拋棄，佢最撚尾係背棄咗上帝噶嘛，所羅門王。咁變咗你要重建佢嘅聖殿做乜嘢？ 咁即係咩意思 表示寬恕， 或者係表示係咪 背叛咯？ 又唔可以咁講，係咪即係重建佢嘅信心咧？定係我咁樣講啦嚇？咁變咗其實你諗下，去到即係你諗下個歷史咁長啦，我話俾你聽一樣係影響到。咩事嘅咧？大家如果有美金紙咧，你可以攞張美金一蚊美金出嚟啦。你會知道後面嗰個咪一個金字塔嚟嘅。 係、哎、我有啦、 啊。有冇 成袋都係。 係咁嘅。 但係俾啲你啊。 佢唔止一蚊，你一百蚊㗎。係、 哎。咁其實嗰個金字塔上面尖尖嗰度咪有個三角形嘅、 啊。 三角形嗰度咪有隻眼嘅。 嗯。 其實咧。 嗰隻眼 係。嗰、那個咧就係、是、共濟會內部核心成員嘅標誌嚟㗎啦。而咧，當年咧。由美國同英國打仗獨立咗，成為咗美國獨立嘅美國聯合國，即係獨立 United States 啦、即係美國啦。獨立之後仲獨立宣言，之後頭嗰幾屆嘅總統啦，甚至開始設計錢等等嘅人咧，全部 都 係 共 濟 會 嘅成員嚟嘅。 哇！ 所以啲銀紙都有印有嗰個標誌。 冇錯啦，因為佢哋咧可以話佢哋有個野心啦，即係傳說中佢哋有個野心啦，就係話佢哋希望咧所有嘅國家咧，佢哋都可以有人可以高層或者官員或者係 有影響力嘅人咧， 都 係佢哋嘅成員嚟嘅。 哇！啲毛管凍曬， 咁但係當然有幾多個國家裏邊係有佢嘅成員咧，真係可以話冇人知道，即係幾多咧，有幾少咧，有幾多個係秘密人員咧，冇人知 道。不過雲海，如果即係譬如話一個天主教徒，你係共濟會有 opus 咁，但係佢哋可能都唔知㗎。 佢唔係，因為佢話佢唔會答咯。哦，即係你話問 其實係啦，佢係啦，佢根本自己真係都可能未必知道個核心㗎啦。啲 冇錯啊，冇錯啊，即係甚至可能就算因為共濟會都有普通嘅共濟會嘅會員㗎嘛，咁可能佢都唔清楚究竟共濟會嘅核心成員裏邊係做乜㗎。仲有一個大家可以好。容易地去了解美國人一啲人點樣去諗共濟會嘅就係、是、大家有冇睇過電影《盜墓者羅拉》啊？ 嗯， 裏邊咧其實講嗰班 committee 咧，即係喺嗰裏邊形容嗰班爭權奪利嗰班 committee 咧，個坐嗰張凳啦，嗰張凳上面嗰隻眼啦、 就是， 其實嗰班全部係講緊共濟會嘅，咁係諷刺共濟會嘅，當即係佢係嗰套戲裏邊係諷刺共濟會嘅，咁、所以都幾大膽嘅嗰套戲其實，咁、但係。竟然拍到啦，播到啦咁之後喺美國人心目中有啲人係咁樣諗佢哋咯，咁變咗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匪夷所思嘅，因為佢哋個權力係你唔知道有幾多人可以係佢哋嘅 member，有幾多個國家甚至美國本身咧有幾多係佢哋嘅 member，你諗下佢哋開國嘅國家元首都係共濟會，個錢都係印住共濟會標誌個核心標誌，咁你會知道。究竟而家究竟有幾多人係佢哋嘅人咧？ 啊，即係全世界可能好多國家好多地方嘅。 系啦， 即系如果真系可以要好黑暗嘅，系可以好黑暗的。 但系你可以话好，如果好白嘅都可以好白嘅，因为佢哋嘅意思就系话，希望每一个国家都有佢哋嘅人去做一啲为社会服务嘅嘢。即系可能如果真系咁样做的話， 但如果真系有坏苹果喺度嘅话咧，咁就真系可以好大件事。 希望唔系啦，系啦，希望唔系啦，因为我见到我哋香港呢个高官都做得几好啊。 吓 系啦，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唔知道其實個內裏去到點，但係而家大家就會驚緊一樣嘢，就係、是、因為如果你各自做緊自己嘢，可能都冇咁驚。驚嘅就係而家講緊，因為太多天主教嘅黑幕突然間俾人谷到咁行啦，就一定係佢哋兩派裏面鬥爭鬥得好緊要㗎啦。即係究竟最終邊一派會勝出咧？咁呢個就係關鍵性咯，因為可能就係、是。即系越揭越多，越揭越多，继续揭落去，其实冇好结果。 即系胜出嗰班里边嘅其中一个，就会将佢成为呢个教宗咁样。 可以，你可以咁讲，或者可能达成一个协议。 哇！如果即系是但一边咁，对面嗰边都 系啊，咁会唔会系咯？即系一边赢咗，另外一边咁点啊？冇立足之地噶啦噃。 或者可能唔系嘅，有 削权 唔系嘅，可能政治就系妥协嘅，可能大家就倾掂数嘅到时。咁你讲到话真系天，即系你讲紧啊花地玛嗰边嗰啲预言咧，其实都讲到啊，我好似 未讲花地玛预言， 未讲系， 因为我讲紧系几年前我哋喺武大牧师嗰阵时同我讲过呢样，因为嗰阵时有个传闻嘅，个传闻就话咩咧？因为我半个钟头解唔解释得到？解释得到嘅，我惊紧，因为嗰阵时 即系你暗示我唔好揿嗰首歌出嚟 吓、啊，你播歌啦，咁不如播个歌先啦。 我阵已经唔够你讲啊嘛，所以我准备咗歌，我准备等你讲。而家我准备讲花地玛完，咁我就 揿啦。揿咗先啊！ 我都准备讲噶啦。 齐齐登你合唱啊！小仔啊， 啱啱喺香港开紧演唱会嘅小仔， 没有错，没有错。好啦，咁啊，剩翻呢一个二十二分钟， 我要好快嚟讲呢个花地马，因为彭程未听过。 系啊，我未听过啊。 唔系因为咧，我几年前讲过一次嘅，咁都系 fit 时间啦，五月讲啊啱啊，因为咧。话说是1917年的事啦，1917年就是讲紧世界大战发生紧的时期咧。咁当时咧就好简略，我讲一个故事背景先啦。咁当时有三个细路哥咧，就喺葡萄牙嘅花地马一个山岗咧，就遇上系5月13日嘅1917年嘅5月13日，咁啊遇上咗圣母显灵嘅。OK， 咁啊圣母同佢讲咗好多嘢，你听过啦系嘛？咁佢就同佢讲咗一番说话嘅。咁后来6月13日咧再显灵俾呢三个细路哥睇嘅。咁去到即係佢哋就同啲人講啦，但啲人就唔信佢啦。咁就7月13日嗰日咧，就俾人當地嘅嗰陣時嗰啲神父捉咗佢坐監嘅，話佢哋妖言惑眾嘅咁樣。咁點知後來咧出翻嚟咧，8月13日咧，聖母再顯現俾呢三個細路哥睇，之後就同佢講咗好多嘅説話，同埋話俾佢聽，你哋會唔會願意去承擔一啲嘅後果，而係佢講一啲嘢令到會影響世界嘅。咁嗰三個細路哥當然都係好細啫嘛，都係8歲、10歲同埋12歲啫嘛。咁當然 OK， 同埋佢哋本身都係天主教家庭長大嘅細路哥啦，咁啊應承咗，即係當時佢見到個聖母啦。咁之後咧，佢就同啲人去講呢樣嘢啦。咁同埋佢當時已經講咗好多有關佢哋知道嘅預言嘅嘢，係啲人都覺得好震驚嘅。咁去到9月13日嘅時候咧，咁就好多人咧就聚集喺佢哋嗰度咧，就希望都一睹聖母嘅風采啦，係啦。咁而當時咧係已經有，我要記翻個數先，係。接近10,000人去到嗰個現場咧，係見到一啲嘅影像，同埋見一啲嘅所謂嘅 vision 啦、異象啦，就係聖母顯靈俾嗰三個細路睇，亦淨係講咗俾，即係當時嘅聖母係講好多嘢啦，咁但係只係個三個細路聽到嘅啫，其他人聽唔到嘅。咁啊講咗好多好多個預言，係關於呢個世界嘅，因為佢話呢個時期已經都幾近後期啦。咁啊，讲咗好多好多好多嘅言俾呢三个细路哥听。 咩几近后期啊？ 即系几近呢个世界嘅后期啊！即系要讲一啲嘢出嚟啦，咁样要话俾呢三个细路哥听咁样。咁去到咧，当时呢件事传遍全个欧洲啦，即系当然有人唔信，有人信啦，咁样。咁去到嗰阵时系最啱尾就1917年嘅10月13日啦，就 last day 啦。咁就当时系吸引咗差唔多50,000多人咧，去到花地马嘅葡萄牙花地马广场，即系个山丘嗰边啦，就睇住。當時咧，仲有當時嘅報紙記者咧都去咗嘅，咁就出現咗一個 可以話一個完全白色發光但唔刺眼嘅球體，出現咗一個天空，用一啲不規則嘅形態喺度飛行，好似寫緊字咁，類似咁嘅嘢。飛完一陣係維持咗差唔多成個鐘之後咧，消失咗嘅。而當時咧，佢三個細路哥係都係見到聖母同佢哋講緊一啲説話嘅， 但係五萬幾人睇到嘅， 五萬幾人睇到。 但係呢個一定唔會係普通嘅天文現象， 唔會，因為當時有記錄添嘅。咁呢件事當然成為咗天主教近代有一個最大嘅神蹟啦，因為你都覺得冇乜可能發生嘅，除非你用一啲科幻嘅解釋話佢係 UFO 咧，當然有人咁演繹啦嚇。咁呢件事之後咧就好大件事，因為咧就呢三個細路哥就講翻出嚟，即係當然唔係講翻俾所有人聽，係講翻當時嘅宗教人士聽，佢聽咗啲咩嘅預言啦。咁當時咧所謂啦，有三個 secret， 三個秘密 of 花地瑪嘅，即係三個花地瑪的秘密嘅。咁呢個秘密預言咧，第一個咧嗰陣時畫出嚟咧就係咩咧？就係、當然嗰個預言唔係講一樣嘢嘅，係 list 咗成扎嘢，同埋佢睇啲咩異象咁樣嘅。咁其中一樣嘢就係預言到咧，就第一次世界大戰會將會結束嘅。 嗯， 幾時大概幾時結束等等等等所有嘢啦。咁當時啲人就覺得冇可能相信，因為打得正火熱嘅嘛嗰陣時。咁後來咧就真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咗啦。咁之後其中一個細路哥亦都死咗嘅。sorry， 系两个细路哥死咗嘅，剩翻咧当时其中一个最大一个Lucia， 即系而家叫佢圣 Lucia 嘅。咁圣 Lucia 而家依然喺花地玛嘅，因为嗰阵时我去 再生 嘅，因为嗰阵时我去花地玛咧，我系问过当地人嘅，因为我好想见到佢，我想问佢，我想访问佢。咁当地人同我讲冇可能嘅，因为咧花地玛喺花地玛个教堂附近嘅修道院住紧嘅圣 Lucia 咧，佢已经喺1984年。就已經咧封咗口噶啦，封咗口嘅意思就係佢 咩都唔會再講噶啦。 任何情況之下，佢一粒聲都唔出添嘅，佢係咁噶啦，已經去到，佢係禁聲啊，佢自己 淨講嘢都唔講 嘢，係佢淨係咧最拉尾嗰次點解會最拉尾嗰次1984年咧？就1984年咧，奇異地咧，而家嘅教宗咧係特登去到花地瑪係同佢傾偈嘅，問咗佢好多嘅嘢。咁當時當時聖路易斯係同佢講，我係最後一次將我所知嘅嘢就講俾你聽。就讲俾而家呢个教宗听，咁教宗就听后咧，佢就话从此咧我就会封口噶啦，同埋我所有我要知嘅，同埋我要讲嘅嘢，我听到嘅嘢咧，我写晒啲秘密嘅信件里边咧、就已经交咗俾一啲应该要睇嘅人，应该会睇到噶啦。咁从此咧就封口噶啦。 哇！ 咁之后咧，咁第二就讲翻第二件事就系嗰、那个第一个 secret 爆咗啦，第二个 secret 其实就系、是、当时嚟讲咧就话喺差唔多几十年之后咧就会出现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呢個大戰咧係好具毀滅性嘅，而講到佢點樣發生、點樣結束、點樣完結等等等等嘅所有 講曬嘅， 咁佢中曬。咁但係當時以第一次世界大戰角度嚟睇嗰陣時，都冇乜可能咁啊！啱啱又結束咗，又當時係咁和平，又冇諗到會後來發展到咁嘅科技，我哋後來發明原子彈啊，咁樣嗰樣啊，咁冇人諗到，咁佢又預言曬中曬。咁到後來咧就。第二次大戰之後嗰幾十年咧，啲人就開始一路想講緊就係話，咁第三個 secret 係乜嘢？花地瑪嘅第三個秘密預言係乜咧？咁一路啲人就喺度講咗好多年，同埋咧一路都係 大家都係猜測估嘅， 大家猜測估，亦都係咁多年嚟咧，梵蒂岡一個秘密檔案嚟嘅，直到咧80年代尾90年代中開始咧，呢、這個檔案咧。就不断咧系被教宗身边嘅亲信咧系渗封嘅， 哦，啲教宗都将个秘密话俾佢， 唔系，你咁讲，发俾身边嘅人听啦，就渗出嚟，佢系渗紧一啲嘅料出嚟嘅。 咁有啲咩料咧？ 咁其中一啲人知道呢啲事嘅人咧，佢就讲翻一啲信息出嚟，佢就话将会其实讲紧第三个 secret 咧，就系话其实嚟紧呢个2000年。左右日子啦，即係講緊呢幾年都係，即係已經過 咗 啦，到咗啦。咁即係，但係佢講緊係左右啊嘛，即係可能呢十年都係2000年 叫左右 噶啦。咁將會有一個社會地球性嘅一個極大嘅變動嘅。咁呢個變動去到點咧？即係冇人知，因為個秘密唔係我哋睇到啦。咁但係當中佢講到一個幾奇怪嘅現象，佢話到時咧係會有一班人咧由天上。降臨地球是一班人、天上降臨地球，但是呢是 in the name of God， 即是他是奉上帝之名，由一班人降臨地球出現。 咁呢樣嘢已經好驚㗎啦。你咩叫一班人奉上帝之名降臨地球咧？ 唔係啦， 係咯，即係你唔完全唔知係咩嘅喎。咁有啲人就甚至演繹就話會唔會係外星人到啦咁樣。咁 in the name of God 喎，咁都幾驚㗎嘛。咁之後咧，佢話呢件事如果到咗之後咧，就會係一個教廷，即係梵蒂岡天主教一個大變動啦。咁佢話呢件事出現咧，之前有兩個先兆嘅。嗰兩個先兆就話咧，會有兩個聖人死亡之後，同埋兩個教宗，即係計埋呢個教宗啦，兩個教宗之後就會出現㗎啦。咁呢件事咧，點解後來咪有啲人喺度講嘅猜測啊嘛？一個就係所謂嘅兩個聖人。 聖人即 係 邊個？ 嗱，啲人就估啦嚇，當然我哋都估啦嚇，因為佢話係喺2000年左右會死亡嘅聖人啊嘛。咁啲人就估第一個咧就係呢、這個佢叫咩名話？王妃戴安娜。因為咧佢哋話 佢係聖人。 係啦，呢個就係一個 key point 啦。啲人就話點解會啲人諗佢係聖人 咧？係啊，嗰陣時講。 係啊，因為啲人就話。因为他在全球的人的心目中呢他是圣人并不是要你们的官员去 name 他是圣人、而是他心目中个个人为都认为他做的事是 他人民心目中的圣人 人民心目中的圣人、于是乎其实这件事都好如果留意宗教新闻人都很奇怪的因为呢在他死了之后呢当全世界为他默哀、为他讲他很多很多怎样为贫苦人、地雷、那些事去做事的时候呢其实当时很多全欧洲的宗教团体呢是起来攻击戴安娜噶，就话佢系魔鬼噶，就话佢个私生活唔好啊，呢样嗰样，佢哋唔可能系成为圣人。但呢啲咁高调嘅说话，其实你会觉得好奇怪，点解要喺 呢个时间咁讲？ 要咁讲咧，咁可能就想洗咗呢啲咁嘅所谓圣人嘅传言。咁到第二个圣人就系同年死嗰个德兰修女啦。咁德兰修女咧就更加公认被为圣人啦，系啦。咁呢件事咧就更加匪夷所思嘅，因为点解咧？德蘭修女死咗之後咧，更加就係受到所有全球天主教嘅壓，天主教徒嘅壓力啦，同埋天主教教會嘅內部嘅壓力咧，就話要快啲盡快封聖嘅，都為佢封聖嘅。咁但係你諗下咧，德蘭修女封聖嘅過程咧，係開頭教宗咧係極之可以話係反感嘅。 點解啊？ 唔知冇人知道點解。佢竟然話：我哋通常封聖嘅過程唔會咁快嘅喎。我谂住等多几年先考虑封圣， 可能佢听咗个预言。 我谂系啦， 就即系估啦， 惊佢啦。 就哇，如果佢话两个圣人嚟晒就出现噶啦，咁我哋阻止呢个圣人，唔好封佢住，等佢唔系圣人。 冇错啦， 吓，因为仲可以封佢，有啲时间证。 系啦，咁去到后来压力太大啊，因为嗰阵时后来去到咧，差唔多系2000年嘅时候咧，差唔多唔知嗰阵时好似欧洲联署咗，唔知啲天主教徒50万封信啊嘛，即系话要佢哋希望尽快封德兰修女为圣人啊嘛，因为登就冇得再登啦，继续就 OK， 咁我哋而家开始程序咁样，咁程序已经系上年开始咗好耐噶 啦， 系啦，一样嗰啲啦， 系啦，咁上年 系嗰啲。 上年已經開始咗好耐嘅啦個程序，啲人就估緊原本係上年嘅年尾應該已經可以封到德蘭修女做聖人嘅啦，但封到今時啊都未封到，咁佢驚乜咧？甚至德蘭修女其實自己都有個死亡嘅事件都幾奇怪嘅就係咧，其實德蘭修女咧死過三次嘅啦，聽過未？佢喺加爾各答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係心臟病發死過一次啦，八四年嗰陣時，85年嗰陣時。死完之后心脏病发送入医院极度抢救 停晒 极度抢救法之后冇事夹、眼整返醒佢、之后呢佢嗰陣时佢都同当时嘅人都讲不如你俾我善终啦即係德兰修女自己讲㗎不如你俾我善终啦你去如果我死嘅时候你唔使救我㗎啦咁但天主教话唔得唔可以俾你死， 唔可以唔救你， 唔可以唔救你，呢个系上级指令。 哇，咁同埋医生嘅责任嚟噶， 唔系即系佢唔俾佢死， 唔俾你死。 但第二次嘅心脏病发咧就更加离谱啦。咁第二次嘅心脏病发咧，唔单止要极度抢救佢唔俾佢死之余咧，系要一定要佢装一个心脏起搏器。呢个系真事嚟噶。咁当时德兰修女都话：我唔想装心脏起搏器，你俾我自然死得唔得咧？唔得。 唔得，讲咗系唔得， 系啦，咁就系即系佢啦，即系最屘都系俾佢装咗呢个心脏起搏器，咁但系冇谂到嘅，冇谂到到后来，即系后来嘅事就都去咗啦。咁于是乎，其实如果啲人估紧，如果呢两个真系圣人嘅话，咁已经系过去咗，因为都系2000年之前发生噶嘛，咁巧啊嘛。咁即系话而家争一个就系话争而家呢个教宗落咗位之后，或者佢死咗之后，下一个教宗之后就嚟噶咯。呢件事， 咁好快嘅啫，因为而家呢个教宗已经讲紧，佢今日都已经讲话，佢可能有机会自己resign 嘅。咁我再俾多当你三十年吓， 唔使三十年啦。如果你话净系做一，你知道天主教嘅历史，教宗俾人行刺嘅机会系好多噶啦。咁你俾下一个，万一已经上台冇咁俾人行刺咗，咁佢咪即系 啊？但系点解呢个教宗咁耐都即系？冇咩行刺過啊！ 行刺過， 有 行刺過，但系冇就冇事。 你講呢個 point 就好啱啦。佢一九八一年啊，應該係一九八一年，佢土耳其喂，佢唔係土耳其，唔知希臘定土耳其訪問嘅時候，佢唔俾人行刺過嘅。而呢件事咧，就係、是、一個轉捩點啦。點解咧？其實第三個 Secret of Fatima 咧，其實喺天主教官方咧，佢哋喺上年。今年是2001年啊，佢哋喺 2002嘅啦，云海，你真系云游四海嘅，你都 时间都忘记咗。 呢个喺2000年嘅下半年咧，其实天主教 official 地咧，教宗话咧，佢已经会公开 The Secret of Fatima 第三个，咁佢哋公开咗其中一段 ，OK， 但当然咧，我哋即系开头佢之前冇咁讲嘅，即系话我已经公开啦。嗰、那個公開的、那個秘密就係話咩咧？嗰、那個秘密就係話當時佢就預言咧，佢一九八一年嗰個行刺殺我，殺死我， 就係、是、呢， 就係第三個預言啦咁樣。咁啲人就話嚇，唔係啩？你第一個預言係預言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第二次預言預言第二次大戰， 呢個咁小事， 係啊，第三次預言你俾人行刺，咁即係可能呢個係嘅，但係個問題係咪全個 picture 咧？即係咪 一部分 一部分咧？咁呢個就。啲人就叫佢不如你公開曬佢啦，你既然都講得一段， 點解佢唔公開咧？ 係啦， 恐慌啊嘛，引起 係啦，恐慌，咁 引起公眾嘅恐慌， 係啦，引起公眾恐慌。 即係可能你美國亦好肯定 confirm 有 UFO， 但係佢點解唔講？佢即係有好多人真係接受唔到，即係譬如喺美國中部嗰啲， 會唔會係其中包圍九一一嘅事件 啊？點解彭程咁聰明嘅？你估中咗一半啊！真事， 你快啲， 因為咧係。九一事件之後咧，其實有一單香港冇講嗰度嘅新聞嘅，就係、是、過咗大概個半月，即係大概十月尾嘅時候咧，其實美國咧係講得好激烈嘅， 嗯， 就是、當時咧就話梵蒂岡已經滲咗少少風出嚟啦，即係話梵蒂岡滲咗少少風啦，就話其實咧，其實其中一個 Secret of Fatima 第三個咧係有提到第九一一恐怖襲擊世貿大廈，但係因為冇佢冇講到明係。襲擊世貿大廈啦，當然係預言嚟噶啦，即當中嗰啲好明顯地講咗啲嘢啦。咁呢件事係直情喺美國所有嘅傳媒係討論得好熱烈嘅，即係話如果呢件事係真嘅，即原來第三個 Secret of Fatima 係有講到九一襲擊嘅，咁即係其實美國政府官員應該一早知啦。係 咯，咁應該早知咯， 一早知嘅，同埋教廷一早亦都知啦。咁當然今日你睇報紙都知啦，報紙都一早知啦， 係啊係啊， 佢都冇做嘢啦， 係咯， 係咁 佢哋一早知， 係啊都冇做嘢啦。咁之後佢而家就後來咧呢、這個傳媒一路討論嘅時候咧，咁教廷就出嚟講話，你哋都唔好再揣測呢啲消息係真定假啦，我哋都係暫時唔會同你哋討論呢啲問題㗎啦，大家都係善後工作啦咁樣。 哇！ 咁究竟？究竟呢個預言有冇講到咧？同埋個預言嘅成個 picture 成份嘢係寫乜咧？ 咁即係其實佢而家全世界都係淨係得佢幾個人知 道，咪係咯？ 可能高層啦，或者教宗一定知㗎啦。 喂，但你知道其實有啲問題， 但佢唔講出嚟俾 大家避， 係 咯？點解唔避啫？係咪？ 應該咁講啦，可能佢就送信呢個宿命咯，可能佢覺得整定咗嘅就整定咗。咁但係個問題係，如果佢見呢樣嘢都唔係佢哋最恐怖嗰樣，咁最恐怖嗰樣係乜咧？即係如果九一一都唔係最恐怖嗰樣， 最恐怖就係 咁九一一。如果 compare to 二次大戰第一次，咁又真係唔係話恐怖， 唔係恐怖啫嘛。 係啊，因為第一次喂世界大戰點可以相提並論啊？ 即係你班換你講到掟個原子彈嗰下已經威力 係嗰、那個係好好勁，但係唔可以同世界戰爭 係啦。咁會唔會佢講緊即係有人甚至揣測啦？揣測嘅就係、是、世界末日應該唔會咁講，因為咧而家啲人揣測就係最多人講嘅啫。嗰第三個預言其實係講緊一次第三次嘅世界大戰，但係呢次第三次 星球大戰嚟， 就係可能係非常之另類或者非常之 咩電腦 怪係啦，或者其他嘢係影響更廣嘅。咁但係呢樣嘢如果講出嚟咧，就一定恐慌啊！不如就索性等呢件事發生咁樣。咁而家啲人就話，一係你就慢慢滲出嚟咯，俾人有心理準備。 咁但係可以避免啊嘛。 但係如果預言真係避免唔到。 讲出嚟真系有啲恐慌嘅。 真系好好享受每一日嘅生活。 其实系啊，有一日就真系应该开心。 所以你都即刻周围飞下啊，运下游下啊。 唔系呢个原因，工作嚟。 工作事于。 咁啊，唔使悲观嘅，即系每一日活得开心。而家吓，尽力做好每一日都系。 冇错啦，同埋我都要讲翻就头先，虽然讲好多呢啲组织啦，咁但系当然啦，呢啲组织本身佢都供应为一啲系。即係宗教團體，咁同埋當中一定有好多佢哋自己好嘅 member 嘅，但係有害群之馬就令到一啲事發生咯。咁呢個都係希望唔會再發生嘅。 哇！今晚真係我諗啲信天主教嘅朋友可能聽到都哇，我可能信咗咁耐，從來都唔知道原來裏面有咁多秘密。 或者問下你神父會唔會講咧？ 告解嘅時候可唔可以講啊？ 問下神父，喂。你边边度噶？ 边派？ 系 open 笑啊，系啊， 唔系讲笑噶系嘛？今日唔该晒你啊，阿云。 唔晒。 下个礼拜都会系你啊。 好， 下个礼拜我哋真系有金三哥啦。 系。 为林阿哥名叫做恋爱神经，今晚多谢晒各位喺收音机旁边，咁啊直至到两点钟， 多谢晒。 咁啊，下个礼拜咧，我哋将会咧探讨呢一个泰国嘅金三角嗰个咧昆沙嘅一啲故事嘅，又有一啲秘密。 因为佢阿岸海直捣佢嘅黄龙啊嘛。 系啦，直情行嘅，陪同阿昆沙，我哋坐下先啦，咁样 系有啊。 喂，你得闲同我带啲嘢俾阿昆啊嘛。我啲手信吓， 带个收音机俾佢，等佢听我哋做节目啦。 系啦， 好，下个礼拜再见。 跟住有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系 CY， 隔篱有午夜场 ，Goodbye。 Bye。